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孙去。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劳动是一种自然勃发的美，它带动着人类不断的开拓和前进。劳动创造了历史，创造着未来。欢迎各位今天准时搭上娱乐大篷车的旅程，我是您的导游韩涛。在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要跟您来说到的是影视作品当中的那些经典劳动者的形象。说起影视当中的劳动者，就不能不先说一说农民兄弟，因为他们是我们衣食的创造者。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就是一部表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农民劳动者的影片。这部电影将社会主义农村的生活与青年人那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乐观向上的生活情趣相结合，充分地展示了农村欣欣向荣的时代风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十多年间农村题材影片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影片当中表现的女青年孔淑珍就是一位充满了朝气、干劲儿十足的农民劳动者形象。在村里决定要劈山饮水之后的动员会上，不甘落后的她宁可剪掉自己美丽的辫子，也要为家乡的建设出一把力。在她的带领下，还有很多年轻人也纷纷的加入。下面呢，来欣赏这个片段。 高占武同志他们提议要把龙泉口的水引到村里来，这个想法很好，我们社务委员会同意让他们去试试，可是人呢不能去的太多，顶多去二十个人，要完全自愿。社委员会和党支部决定派青年委员高占武同志当队长，谁愿意参加就报名吧。占武，你把人名记下来。 我算一个。 还有谁？ 我要报名，你报不报？ 先别着急， 你参加吧。 我是队里积分员，我走了怎么行啊？ 要不是我爹生病，我非参加不可。 不行， 我参加，把我写上。 你不行。 为什么？因为是女人，怕给你们添麻烦吗？ 不不不，我是说呀，这不同在地里劳动，在半矮里搭石头，不仅需要胆大体力强，而且需要打炮眼的技术。 说真的，那是他们男人干的活儿，咱们不懂技术。技术我可以学呀。 淑珍，算了吧，不用说别的，就你那两根辫子到山里总会叫淑珍给刮住的。对了，就凭你那两条辫子那就不行啊。 那好办。 你看你这孩子， 写吧，孔淑珍。 我自愿报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建设我们的家乡，把我写上， 我参加，给我写上刘小亮。 我报名，请 刘大力， 请上向小平， 请上李宝山， 站立， 曹旭文， 算我一个，武双喜。 好了，同志们，我们总共是21个人，大家回去准备一下，大后见朱芳。 要这样的话，我也参加去。 你疯了，一个女人家参加这个干什么？ 什么你都管。 哎，我说胖大嫂，你去干什么呀？你想替我们招惹些豹子是怎么样？ 少打贫嘴，这么多人到那儿去，就不要个做饭的吗？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片段。随着这几十年的发展啊，影视当中农民劳动者的形象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这点在电影《男妇女主任》当中就有所体现。影片重点表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农村的男妇女主任刘一本这个农民劳动者的形象。电影没有讲述刘一本如何带领农民发家致富，而是让我们看到了在他的领导下在农村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生活。这部影片也改变了很多人印象当中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这个传统形象。说到这儿呢，咱们就来欣赏一番影片当中的一个片段。范秘书代表乡长前来检查工作，刘一本向范秘书表演起了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 亲爱的姐妹们，女同胞们，检查团虽然说不来了，但是我们在上级领导的触动下能把妇女工作搞起来。说心里话，我的心情是万分激动的。几天来我们的接触和配合，我觉得说工作如果说做好了，那么就是你们的配合，没做好那就是我的水平问题。但我衷心的希望以后我们能长时间的在一起聚会。总之呢，以后我们一定要，我不多说了，下面就请全村的老少爷们还有咱们乡里的范领导来审查我们村的妇女工作。 开始。 下面请看三女伴。 我在京城正在学本领啊，学烹饪，学裁剪，捎带着学美容啊。 二哥，你学烹饪，学它有啥用啊？然后一会儿还不还呀？ 将来回到家乡开个美食城啊，那一会儿还不还呀？ 二哥，你学裁剪，学它有 将来把咱家乡变成服装城啊，那一呵呵呵呵啊。将来回到家乡开个美容美发厅啊，美容先用洗面奶，洗发先用洗发精啊，婚礼盘头上大卷，连洗带烫带吹风，割眼皮儿垫鼻梁，纹眼线咱们挖酒坑啊，给咱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美容，个个高兴，一定变年轻啊。哎嘿、哎、呀， 听过了影片男妇女主任的这个片段，相信各位一定对农民劳动者的形象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吧。其实在最近几年也有一部很受欢迎的农村题材电视剧，那就是乡村爱情系列。看过这个系列电视剧的朋友相信都会记得里面的两位主人公刘能和谢广坤。刘能虽然有一些小毛病，但是他积极地参与家乡发展的建设，也算是可圈可点。谢广坤这个人物更是如今农民劳动者的典型了，他靠经营农副产品走上了一条发家致富的道路，表现出了在新时期农村劳动者思维的这种活跃性。在电视剧为我们表演这些农村劳动者的同时呢，也表现着他们生活当中的风趣和幽默。说到这儿呢，咱们再来欣赏一下其中的一个片段。刘能看到谢广坤来了，就急忙跑进了大脚超市。 干啥呀这是啊？ 谢广坤来了，快！ 你躲他干啥呀？ 你别说了。 大脚，单子已经有。 咋的了，广坤？灰头灰脸的。 哎呀，这人呐，要是走不走运的，都长在脸上了。我这灰头灰脑你都能看出来。说真话，我这让刘能给我气的。你说哪有这么办事的啊？是我让他去找的王大拿，那主意是我出的。这个事儿成了，他把好事全揽他身上了。你说这什么人呢？这是啊？哎呀妈，气死我了！ 哎呀，你们这些个臭老爷们儿啊，一个小破官儿，看让你们给争的啊，都快动手了，你让我咋说你们？ 我跟你说，大脚，我跟他们可不一样，他们那是想当官，我第一我是想过过关瘾，主要的我是想为村里头办点实事。你就说上次咱们村招商引资那个事儿吧，我那搭了18斤7两带鱼，多大个事啊？一般人能做出来吗？就刘能啊，我不是小瞧他，你打死他他都不会出这个血。 广宽，你说谁呢你？ 哎呀， 小瞧我是不是哈？ 小瞧你 咋那么沉不住气呢？ 他说话太气人了这。 哎，大脚啊，这怎么还藏人呢？ 你问他。 刘能，你搁哪个洞钻出来的？ 你别敢那乱说啊！以后我也给你整点纪念品，给发一下子，我让你瞅瞅。 行啊，这家主任还没等上任呢，行头都换了。啊， 得跟我级别配套， 是应该配套。不过你这头型可不行啊，你这头型指定不合格，是不是得把头发留下来啊？ 有这想法。 哎呀妈呀，还有这个想法？我跟你说，刘能，你别把你那副主任看的怎么好。说心里话，你那边一点权力都没有，还觉怎么回事呢？你还？ 照样管用，是吗？你就是没当上，着急是吧？吃不着桃就说桃不好吃。 啥呀？人家那叫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你错了，对，就是这句话。 我跟你说，刘能，就你那个破副主任呢，我根本我就没瞧上眼儿。你要是正主任，我背不着还能演气演气。副，你一边去吧，你还。 照样管用，你犯到我手。说管你就管你， 那你是粗心，你管个屁，你管， 不信是不是哈？ 我信啥呀？ 大姐，给我拿盒烟。 拿烟呢？ 嗯，要好的， 10块。 嗯，记账。 给钱。 记账，记村委会账。 这村委会的账那么随便记的？ 嗯，常规咋记呢？ 那人常贵平时抽烟喝酒啥的，人也是给钱呢，也没随便记啊。 他记我就记，都是主任，你都得一样待遇。 不行，给钱。 我跟你说啊，刘能， 嗯， 你以为你当副主任 就到这随便记账啊？ 咋的？ 那是不行，老百姓的钱就再多，我跟你说你也不能随便乱花，知道不？大脚啊，今天你要是给他记，我就到镇上到县去告他。我跟你说刘能，我今天我就非让你知道知道你这个副主任究竟有多大，别跟我 说。嘿，你跟我较上劲了是不是哈？ 怎么的？ 我就不信的事我给常哥打电话。你就打。不是你跟我就不信这邪。 还是不信邪。 哎，大脚啊， 我不是谢大脚，我是刘副主任刘能。 你打啥电话？ 有个这么情况，那个我到大脚超市吧来拿盒烟，这个我要记账，记村委会账上，那个西广坤也在这呢，现在吧就僵到这块了，主要是面子事儿啊。你对我跟你说一下，你给解决一下。 你净扯，抽烟你记哪村委会账？你不扯，我抽烟的目的我就记自己账的。你这样吧，你那关咋的把王大拿给我联系上了，也算对于我来讲也算有功之臣。你这样记我账，到时候完我还大脚，好吧？ 那行啊。 咋样，不管用了吧？啊， 也不是一点用没有，告诉你大家，常贵说了你记他账上，他回来给你结啊。 记他账上啊、他账上没结呢，我还想跟他要账呢，给钱吗？ 他都说记他账，你跟他要 给钱。 不是我说你大小你怎么回事，我现在这身份我是副主任呢、主任说话这事儿你都 不 说。 不是你干啥玩意儿？ 你俩想干啥玩意儿？ 怎么的？ 你俩要抢劫是治啊？ 哎呀，你那家不至于抢劫。 十块钱看见没？你想赖账啊？没门，这点小便宜你想占呢？ 玩硬的哈？ 怎么的？ 硬抢是吧？ 好，哎， 你真够意思，大小。滚回 去啊！怎么的？ 你记住，你要犯在我手， 怎么的？ 我让你知道副主任的这个脸。 哎呀，行了，别跟我出去了，还副主任？ 你看。走着瞧， 走着瞧，谁也不怕你。 集合啦，集合啦！现在我们就去开心快乐一番，先到了还会得小红花呢。 坐什么车呀？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在今天的旅程当中呢，跟您一起来说一说影视作品当中的劳动者形象。其实不只是农民，工人也是咱们感到特别亲切的劳动者。关于他们，影视作品当中出现的形象就非常多了。在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当代的工人形象代表王喜。这个角色的扮演者冯巩，为了真实地反映纺织工人和基层干部的现实工作和生活，就带领剧组的全体人员早在一个月前就来到工厂，深入噪音隆隆的纺织车间生产一线，汗流浃背地和挡车女工一起工作，体验角色。冯巩扮演的王喜处处以干部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起到领导的表率作用，更要为群众排忧解难。在影片当中，工长王喜因为工人沈飞飞调动的问题找到了副工长姚丽，咱们一块来听一下。 哟，王工长 啊，找我吧。 你为嘛给沈飞飞签字？ 他那表哥正好遇见我，让我给他签，那我顺手就给他签了。 你有嘛权利签？ 哎，我是副工长，我怎么就没权利签呢？ 在一半我是一把手，人事的事儿还是我说了算。 我说老王啊，你是不是太转制了？不就签个字儿吗？你至于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吗？你以为你是谁啊？你用证啊？ 你别扯那没用的，嘛转制嘛用证啊？我就想问问你，为嘛自作主张？ 那我还就欠了，你能把我怎么着？哎，你怎么来了？ 我找吕主任。 吕主任不在。 沈菲菲，你要调走，我同意了吗？ 调工厂有签字啊 ，OK。 他 怕是副工长，没我的签字儿，谁都不好使。 王工长，你们家我不是去过了吗？还给你送礼了。 嗯哼。 王工长，我求求你了 ，OK？ 王工长，你把表还给我。 嗯哼。 王工长，我去你奶奶个头！ 我说你四十来岁的人了，怎么跟他一般见识？好些不才臭狗屎！ 这些我不要，我就要踩踩他。 你踩踩你知吗？揍他！不倒翁顶摊子，他也不是个文的孩儿啊！在你跟前儿，早晚晃出事儿。我给他签字，我也是帮助你，咱是调虎离山计。 不都走了，那还叫山吗？ 其实啊，我这不就是走个形式吗？他有背景，我不签字，照样走。 我不管他妈背景，想不通过我，没门。 哎，给我个面怎么样？我的错， 你的错，你改呀！你知道他骂我妈吗？去我奶奶个头！我奶奶九十多了，就一个头，还让他给去了。你告诉沈菲菲，还有她的背景，没有我王喜的签字，她永远别想调走。 这就是影片《别拿自己不当干部》当中的片段。除了这部影片，冯巩还在电影《没事偷着乐》当中塑造了一位暖瓶厂的工人张大明。这部电影让我们看到了一位面对着生活上的压力始终乐观向上的工人，从张大明的身上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正是因为这个人物的形象深入人心，张大民的故事也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名字就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说到这儿呢，咱们今天大篷车的上半段旅程先暂告一段落吧，为您送上在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当中由小柯演唱的这首《日子》。一小段广告和信息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旅行，各位稍后见。 风吹着云儿散了，下雨的季节过谁在不停地唱着，爱你的人儿。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嗯，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孙去也。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的旅程当中呢，跟各位一块来观赏一下影视作品当中的劳动者的风采。之前的旅程当中，咱们说过了农民工人这些劳动者的形象，其实医生也是影视作品当中时常表现的劳动者形象。在上世纪80年代拍摄的影片《人到中年》里，就塑造了一位感动了亿万观众的医生劳动者的形象——陆文婷。扮演医生陆文婷的潘虹，当时是峨眉厂的演员。导演孙宇问他有没有什么要求，潘虹只是希望开拍之前回到成都体验一下生活，因为潘虹的母亲是一名医生。潘虹扮演的医生陆文婷，为使千百双眼睛重见光明而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下面呢，来听一听这个片段。因为过度的劳累，陆文婷病倒了，在病床上，她吐露出了自己的心声。 啊，怎么写下来多好啊！永远写下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知道，没有悲伤，没有劳累，没有烦恼，永别了，佳姐。你为我付出了一切，如果允许我忏悔，我将跪在你面前请你原谅，原谅我没有能报答你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原谅我对你照顾的那么少。多少次我想着等我稍息空一点，我要多尽一点妻子的责任，我要按时下班回家，让你吃上一顿现成的晚饭，我要把三体桌让给你，给你创造条件写完你的论文。遗憾呢，晚了，永别了我的病人，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属于你们。你们不知道，每治好一只眼睛，给予我的是多么巨大的快乐。可惜这种快乐再也不会有了。我离不开你们，离不开呀，离不开这折磨人又叫人难舍的生活。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人到中年》的一个片段。陆文婷是一位眼科大夫，而在影片《谁说我不在乎》当中，同样有一位医生，那就是冯巩扮演的精神科大夫顾明。这部电影当中，冯巩的表演难度是最大的，他几乎调动了自己所有的生活积累，为了全面的塑造好这个人物，他还专门跑到大连人民医院体验生活。在电影当中，顾明医生是一位关心病人的好大夫，看到病人的病情好转，他心里也会高兴啊。影片当中，病人老王在顾大夫的治疗下已经好转了，这就准备出院了。 老王，回家你高兴吗？ 昨天晚上 我看见有一个神仙站在我的床前，是如来佛。如来佛说，我们医院墙底下有一箱金子，他让我挖出来，拿到银行去换钱，买辆奔驰车让我开着玩。 这是几？ 哪有什么神仙，我跟你们闹着玩呢。 你这个死鬼，这会儿还开玩笑。 我没事， 把我们给吓死了。你 还是挺幽默的，虽然他恢复的不错，他跟常人比还属于病态，比如说反应迟钝，于是爱人死了，要注意千万别刺激他，按时服药。哎，好吧。哎， 好，谢谢郭大夫。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影片《谁说我不在乎》当中的这个片段。医生是劳动者，人民警察不仅是国家和老百姓的卫士，也是深受尊敬的劳动者。在影视作品当中，人民警察这个劳动者的形象也是频频的出现，给观众留下了很多印象深刻的形象。比方说上世纪50年代的电影《今天我休息》，就将一名民警休息日一天的活动通过喜剧的形式表现了出来，颂扬了人民警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和新社会人与人友爱互助的良好风尚。这部影片虽然距现在拍摄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了，但是影片当中的这位警察形象却是深入人心，直到今天，很多的民警还都以马天明为自己的榜样，争做马天明一样的好警察呢。下面呢，咱们来欣赏一下这个片段。民警马天明看到了一位违反交规骑车的青年。 同志停车。哎，同志停车。 干什么？ 咱们过来谈谈。 谈什么？我没有时间了呀。 同志，你车子骑得太快，这非常危险呢。 我有要紧的事，我跟你约好10点钟碰头啊。 你等一等，当然工作重要，可是安全呢也同样重要。你行车速度太快了。 我就是为了快才骑车子的，不为了快我骑车子干什么？ 不，我是说你太快了。 太快？怎么个快法？有什么根据？哎，说我太快，这太主观了吧。 我主观？好，你可以批评。我问你，同志，你刚才在十字路口抢当，这对不对呢？ 啊？ 是不是违反交通规则？这要是出了危险，谁负责？ 我，哎，你是交通警吗？ 不，我是户籍民警。 还是，你又不是交通警，你管得着？哎，让让， 你别走。 你这不是诚心给我找麻烦吗？ 哎，不要激动嘛，同志，我们都是有文化、有觉悟的。要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嘛。 啊，你教育我？ 是啊，你不对就应该受教育吧。 哎，你这什么态度？ 你是什么态度啊，小伙子？ 哎，我这个 是你不对，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我 人家是为你好，年纪轻轻的太任性了。 我此话我自己负责。 叔叔，骑车的叔叔，人警察叔叔要为我们大家安全负责，我们大家都要遵守。 那有情啊，同志，错了就承认错，改嘛，有什么关系呢？ 好，不谈了，我错，我保证以后绝不抢当，绝不。好了，可以让我走了吧？哎呀，我忙哎，我有要紧的事儿，我跟你约好了10点钟碰头，你看。5分钟又过去了呀。 好，那你就赶快走吧，别耽误你办事。 哎，你别游太快了。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我休息当中的片段了。我们不仅需要这样热心的民警，同时也需要像龙年警官当中傅东那样能干的刑警。傅东的扮演者张丰毅心目当中的理想警察，那就是爱憎分明，能破案，能给老百姓带来安定的刑警。这部电影当中的刑警和上世纪50年代的警察相比，不仅是同样的精明能干，而且还有着非常丰富的感情生活，在为人处事上也有着自己很强烈的原则性。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傅东因为派出所里的人员变动前来找局长谈话的片段。 傅东，你要理解我的苦衷。 没法理解，时间新当刑警才几天呢，就替副队长。 人家是公安大学的研究生，你们全刑警队就这么一个宝贝， 他爱什么生什么生。 他不就有个舅舅在市里当副主任吗？哦，您是他舅舅的老部下 副总、 哦、这么说吧，他要是当副队长我就不干了。 你， 我连刑警都不干了。 你敢？ 哈哈，不敢。党章有没有规定提干要提亲呢？封建残余。 你这说谁？ 说您呢？ 放肆！ 哼，你发火我也得说。别看我们当刑警的在电影电视上都舔着个肚子个个都是大英雄，可生活里谁把你当回事儿？不出事谁找你啊？工资待遇这么低，要住房没有，要媳妇儿找不着，刘伟都30多了还打着光棍。 哎呀，那怨谁啊？哎，光我给他介绍就不止一个班了，那还不是因为他长得丑人家看不上。 好，不说这个，那有老婆的呢也让人拐走了。 你又胡扯，你老婆让人拐走了？这是真的。 我16岁开始干刑警，那时候您就带我们去宣过誓，刑警是罪犯的天敌，刑警就是为了消灭一切犯罪。我就是靠这句誓言一直盯到现在的，可现在您掂量着办吧。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龙年警官》的片段。在影视剧当中有着很多的警察形象，比方说电影《有话好好说》当中，很多观众看到的都是姜文啊、瞿颖、李保田等人的精彩表演，很少有人记得当中还有一位葛优扮演的警察呢。这个警察的形象可以说很贴近大家伙的生活，没有了破案时候的严肃，也没有助人为乐时的热情似火，而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警察，用几句简单的说教就让咱们明白了警察的作用。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张秋生的拘留期到了，警察把他送了出来。 你要出去了我跟你说几条啊。第一，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要依靠组织依靠法律，不能随便舞刀弄枪，是吧？有话好好说嘛，不能胡来啊。第二，要吸取教训，人家小伙子对你不错啊，来了好几趟，说了不少好话，说是打赌不干你责任在他，你要是不来呢这事就难说了，是不是？还好伤得不重。第三，啊，你是搞电脑的吧？搞电脑也不能不要脑子，啊，科技这事儿我不懂，但我知道人脑不行，电脑也玩不好，是吧？第四，你得懂法吧？懂法呢就得知法，知法就得守法，这守法以后呢是什么呀？那还得宣传法，是不是？要是人人都知法守法，那这社会。 坐什么车呀？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影视作品当中的劳动者形象。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电影《小字辈》当中，他就表现了售票员这一普通劳动者的形象。这部影片是在上海拍的外景，那是扮演小黄的迟志强第一次去上海。那个时候演员们都得体验生活，后来迟志强曾经真的到公交车上去卖了2天票，一位老大爷还问他怎么从北京调来了售票员啊。这部影片让咱们看到了两个不同的售票员的形象，小青对乘客耐心亲切，小黄却总是缺乏热情。逐渐小黄在小青的影响下也逐渐的发生了改变。下面呢再来听一听影片当中的这个片段。车到了总站，售票员小青看到还有一个人没有下车。 喂，该下车了。 哦，对。 哎，哎，怎么又是你啊？ 是。 你一直跟在我们车上，记什么？ 我想搞点调查啊。调查我们？谁派你来的？ 没人派。是这样，今天我休息。 哦，今天你休息就来蹭我们的车找麻烦呢？啊，把你记得给我们看看。 这， 你写上我们的工号，又画那么多正字干什么？ 我画着玩。你可真有闲心。哦，你是在学识数呢？拿学费来 啊， 乘车的票钱 啊。我有月票， 看看。 哎呀，糟了，我的月票丢了。 那就按章办事，罚款2张月票12元啊。 他上车的时候我看过他的月票，准是给人掏走了，放他走吧。 嗯，走吧。谢谢。哎，下次可别再乘我的车学识数啊，要是让我发现了，罚你24元啊。 行行。 这个人真有点怪。 我看这个人可能是神经上有点毛病啊。哎，你不爱研究乘客的心理吗？分析分析。 很值得研究。哎呀，这不就是他吗？ 嗯，我看看。嗯，这是从月票上撕下来的。 果真是扒手，把月票拿走了，把照片扔这儿了。 哎，只好先放着，以后看见他再还吧。 好。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小字辈的片段了。当人们的收入逐渐多起来之后，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已经不再是梦想。在1999年上映的影片《没完没了》当中，葛优扮演的韩东就是这样的一位司机，也算是一位个体劳动者，只是他不幸地遇到了一位欠钱的阮总阮大伟。我们能看到葛优扮演的司机有着小人物的那份幽默和可爱，虽然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但是也有他的无奈。下面呢，来听一听这个片段。司机韩东带着阮大伟的女朋友小云看完了自己植物人的姐姐后回到了住处。 怎么不告诉大伟你姐的事？ 我就是也给他包车的司机，又不是朋友，跟他说得着吗？钱是我辛辛苦苦挣的，没有我姐的事他也该给。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 一时糊涂呗，让你给气的。 这几天我一直在观察你，你这个人蛮有意思的，有的时候你像个唯利是图的小人，有时候对人蛮真诚的， 心地蛮善良的。我还是 讨厌你老不好好跟人家说话。 是不是我也得夸你两句？ 夸吧，让我也高兴高兴。 你最大的优点就是在关键时刻能大义灭亲，说翻脸就翻脸。你这样的稍微训练一下，只要敢下黑手，率领一国际恐怖组织绰绰有余，连南斯拉夫的仇你都能报了。我本来想夸你敢作敢为来着了，说着说着把你形容一女流氓。 你是个让人放心的人。 你悠着点。 我今天想喝多。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没完没了》当中的这个片段。在很多影视剧当中，有一群劳动者是经常出现的，那就是知识分子的形象。说到影视剧当中的知识分子，相信很多人会想到《编辑部的故事》这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编辑形象可以说是更加的深入人心了。编辑部当中的6个性格迥异却都善解人意乐于助人的编辑贯穿全剧的始终。也正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呢，人们很长时间呢将编辑部看成是最有思维、最令人望尘莫及的一份职业，能想到人们所不能想的，能说人所不能说的。在电视剧当中，李东宝最大限度地突破了当时社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不再是戴着眼镜表情呆滞的书呆子，而是个性突出，对待事物有一种新时代的心态。另外一位编辑葛玲也充满着幽默感，不再是那么死板。讲到这儿呢，咱们再来听其中的这个片段。社会上传言一颗彗星即将撞上地球，结果弄得人心惶惶。在编辑部里，葛玲看到了李东宝的异常。 哎， 啊， 你怎么也不吃饭了？是不是我得开导开导你啊？ 我倒用不着你开导，我觉得有必要开导开导你。 哎，你算了吧，我压根儿就没把这当回事儿，哪儿那么容易就撞咱地球上了？哎，我得赶紧去，一会儿没米饭了。 你们女同志想问题就是简单，什么事都得有备无患，尤其是这种天灾人祸，更不能掉以轻心。 你刚才不是说占线了吗？横不能打不通电话连饭都不吃吧？ 他我就不是为等电话，我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哎，你怎么神经啊？不等电话你在这磨蹭什么呀？我先走。 哎，等会儿，你先坐下啊！我跟你说，吃饭咱们是次要的，趁着没人咱们俩先好好聊聊。 哎，你要聊什么呀？还占着吃饭的时间，还避着人。 你看急了不是吗？咱俩工作中配合的挺默契的，你是不是也想跟老刘似的死到临头先吃饱了再说？都没出息，我真看错你了。 嘿嘿，那你说的啊。行行行，我豁出去了，不吃饭，等着你说吧。 这就对了，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儿，我也不会让你饿着，可是这事儿他耽搁不得。刚才俩人那话 你不信，我也不信。可是你往深了想， 往深了想，他们是特务。 往深了想，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哪天轰隆一声，咱都没了，我这三十好几呢，媳妇也没娶，你能看着我打着光棍就告别人生吗？ 不行啊，你这可是趁火打劫。难道你真忍心把你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痛苦也痛苦不了几天了。 要是跟你登了记，万一有劫后余生的机会，我这不是成了逃出虎口又入狼窝吗？ 什么事儿都得做最坏的打算，你得这么想，咱得当个全活人吧。我何尝不想找一个称心如意的，相敬如宾，白头到老？可是总共他没几天活头，好人发挥不了几天优势，坏人也坑害不了我半拉月。真的，是你被超时了。 你别逼着我好不好？你得让我好好想想。 是得想想了，过这村可没这店了。 但我们俩整天恶语相声，又没有爱情，他能成夫妻吗？ 忘了吧，咱中国有句老话，有情人难成眷属，意思就是说啊，真正能结婚的，那都是啊找寒了心扛不住孤独的大男大女。我爸跟我妈有什么感情啊？不是照样生儿育女？ 那我看这样吧， 啊， 如果真的咱们左右都没活路了， 对， 再下决心闭着眼往你这火坑里跳也不迟。目前你得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别太悲观。我总觉得不至于咱们那么命短啊。 命短都不要紧，只要有希望。听你这番话，我都希望这是一真事儿。 但你不觉得你心里太狭窄了吗？生活多美好啊。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编辑部的故事当中的片段了。在今天的旅行当中，你看咱们说了这么多影视作品当中的各种职业的劳动者的风采啊，当然他们还只是360行当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咱们可以说每一个积极工作劳动的人都在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除了今天咱们说过的影视剧，还有不少表现劳动者形象的经典影视作品，像电影《苗苗》当中表现出了一位优秀教师的形象，电影《嘿哥们儿》当中让我们看到了奋发自强的个体户肖彪，电视剧《金婚》向我们展示了机械厂同志这个工人形象。说到这儿，咱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也就该到站了。最后再为您送上由毛阿敏演唱的这首《投入的爱一次》，出自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歌声当中，导游韩涛感谢各位的乘坐了。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 投入的笑一次，忘了自己；投入的爱一次，忘了自己。伸出你的手。一次。